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对你的道有敬畏之心，求主的圣灵也借着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做更新的工作。主，叫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主，可以为主站立的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前两次讲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前边的一些经文，通常这个都不容易他记得清楚。前边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些经文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在一个属灵的赛程里边。你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背景，在一个属灵的赛程里边，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现在都是在这个赛程里边。过去那些旧约的先贤，那些圣徒，他们已经跑完了他们的属灵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他们现在坐在好像观礼台上，在观看我们这些人如何来跑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路程。所以前面就告诉我们，在跑这样的一个信心路程的时候，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要不然我们就跑不好，我们就跑不动。而且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我们跑好信心路程的能力的源头。那下边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接受神的管教，神的训练，不单单是犯了错误要受惩罚，而是要给我们这些在这个属灵的赛程中要跑，愿意跑好的这些基督精兵，要有训练，要有管教，要有纪律。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都要有一个心智，愿意来接受神的管教，因为神爱我们，神愿意我们在这条属灵的赛程中跑好。那今天的经文呢，还是接着那样的一个背景来讲的，要跑好这样的一条属灵的道路，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有时候会手下垂，腿发酸。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命令，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下边还有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我们的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崴脚，而且呢还得到医治，这是很奇妙的地方。路修直，使这个瘸子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今天跑的路，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发现这个不好走，我很难想象今天的路，这条路修得再直，可以使瘸子能够得到医治。但是注意到我们的经文上所讲的是走一条正直的道路，修一条正直的道路，可以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如果你有属灵的这种一些毛病，腿不好使，走在这条路上可以得到医治。下边更重要的信息就是追求和睦，特别是追求圣洁。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对教会来说，再也没有比圣洁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时代，我们的主耶稣说过，是一个邪恶、淫乱、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所以教会如若不圣洁，在这个时代全然不能够站立得住，不能够为主做见证。所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讲的重点，追求圣洁，远离世俗。好，我把这些经文再给大家念一遍。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是命令。所以这句话里有两个命令，对不起，这两节经文，十二节经，十三节，也要把自己的脚，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下边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不要小看这句话，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救，已经觉知，已经受洗，已经有教会生活，圣经在这里有很清楚的警告说不要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叫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圣经说你们必须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的和合本把它放在最后，减弱了这句话的力量，你们必须知道，因为这是与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看三方面的事情，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命令我们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必须，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第二点，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今天每一位属主的儿女都要在主的面前来行察，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完全圣洁，虽然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是圣徒，但是在跑这样的一条属灵的赛程中，发现我们常常落入不圣洁之中。但是圣经的要求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第三点，又要谨慎，要谨慎，恐怕后边有一些内容，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讲。先看第一点，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十二十三节。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所以，和前面的经文是连着的。我们以前讲过的经文它是连着的，所以根据上边的讨论，根据前边走这样的一个属灵赛程，放下各种重担缠累我们的罪，仰望耶稣，接受管教，所有这一切这些经文，然后作者有一个推论说，所以他结论也是下命令，所以当你们软弱的时候，或者已经落入这种软弱的时候，挺起你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就是这样，把自己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连续两个命令，一个是我们自己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要挺起来。你们侍奉中一定会有软弱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也许在我们的环境中还稍微好一点，在有一些特殊的环境中，侍奉很容易有一种属灵的疲劳，有一种软弱，甚至想丢下我们的侍奉，甚至想停下我们属灵追求的脚步。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没有一种代价意识，一旦要付一点代价的时候，就不想再往前走。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重担已经放下，缠累我们的罪已经对付，因着仰望耶稣得着了能力，再加上神的管教，所有这一切，下边说遇到难处、软弱、疲倦、灰心失望的时候，圣经说 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给我们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命令，挺起，坚固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让它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如果你现在处在这种软弱、疲倦、灰心、失望的状态，那么但愿神的命令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坚固起来，能够坚固起来。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个地方，28-31节，我们看到我们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持续的有能力的奔跑，不在乎我们自己，来在乎那位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倦，他是不疲倦的，也不困倦，也不疲乏，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倦的、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定睛，要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缘故。就是少年人，你不要自夸，也有疲倦困乏的时候，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圣经里边给我们很多这样的鼓励。下边说，要把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这又是一个命令，要为我们自己的奔跑，要我们自己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赛程能够走得好，要修直，修一条，建造一条正直的道路。弟兄姊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道路是何等的重要，道路极其重要。今天到这里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道路很重要的，路出了问题，速度就受影响，如果是一条邪路，那就不用说了，你就根本来不到这个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注意到道路、真理、生命的一体性都是耶稣，跑到任何别的地方你都出问题。现在说要把道路修直了，修直，正直的道路，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我们所走的这条属灵的道路，如果是正直的，如果是走在神的心意里边，你注意到啊，它会使我们所有的这种属灵的这样的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都会得到一种修复，得到医治。走在对的道路上，属灵的疾病会得着医治，你注意到这个奇妙之处了。好，我们看第二点，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14节的内容，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很重要的一段圣经，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和前边的经文是有关系的。通常我们在划分段落的时候，都把前边12-13节和前边的那些划到一起去了。但是我把它拿到后边来，因为它和14节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为什么要修直道路？为什么要使我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挺起来？要修直道路，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修直道路的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要让我们追求，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要追求。注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是今天追求明天就停下来了，这个追求命令语气，而且它也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命令语气动词。注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来追求，持续不断的来追求，这个字是很强烈的， 有没有看过《动物世界》这个片子？有没有看过？看过啊？有没有看过狮子、豹子、老虎那些凶猛的动物去追那个小鹿啊、羚羊啊？有没有看见过那些画面？当那些豹子、老虎、狮子已经感觉到极其饥饿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他们最渴慕得到食物的时候，也是他追逐食物的时候最凶猛的那样的一个时候。你注意到啊，当我们要是饿极了的时候就跑不动了，是不是？老虎不一样，豹子不一样，狮子不一样，他们必须做最后的那种努力，否则他们可就真的跑不动了。那个就叫追求。圣经告诉我们来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这个追求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圣经里边，特别是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所以他在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那个字和追求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字。逃避，你看见那些小动物如何的逃避那些凶猛的那些动物的追逐，你就知道什么叫逃避了。有没有看见过怎么逃避啊？看见过啊？什么时候把你丢在那个动物园里边，老虎坑里边，你就知道什么叫逃避了。逃避什么呢？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我们里边的那种控制我们，常常把我们带进神所不喜悦的那些事情的那种情欲、那种私欲，这样的来逃避。你看见保罗用的字了吗？鼓励青年人、少年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已经是中年人、已经是半老年人的人了。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注意这个字，追求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追求的内容。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字。从14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追求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和睦，一个是圣洁。但是注意这个地方，作者特别用了一点功夫，有一点区分。在和睦和圣洁这两项内容上，和睦前边没有加定冠词，在圣洁前边作者加了一个定冠词。这是什么意思呢？前边的和睦是一种泛泛而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注意啊，这个地方一般来说不是讲我们教会内部的这种和睦和平，而是讲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去故意的和人作对，不去故意和人作对。我们和世人保持一种和睦相处的关系，就像提摩太前书2:2那里说的，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基督徒不是惹是生非的人，基督徒是不是啊？有没有看见基督徒弄一个自杀炸弹去炸人的啊？有没有看到过？你们要看到跟我说一下。前一段时间不断的出现这种惹是生非的事，我们把它叫做恐怖主义，人类集体上的毒瘤。最近我听到有一个人说，这是泯灭人性的一种行为，不是泯灭人性，而是从人性罪性的最深处激发出来的那种恶行， 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搞自杀炸弹，竟然是两个女孩子，一个18岁，据说另外一个只有11岁，把自己身上缠上炸弹，跑到人群中引爆炸弹，惹是生非，不是一般的惹是生非，而是把人性最深处的那些邪恶暴露出来让我们看。所以基督徒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但是我们和世界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和睦，和世人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和睦，就是说我们愿意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可是但是我们又不能沾染世俗，不能和这个世界妥协。教会的船行走在世界的大海上，但是世界的水绝不能进入到船里。今天很可悲，今天是世界的洪水进入到教会的船里，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把水排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进来的水慢慢的改造成饮用水。所以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绝不能沾染世俗，竭力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这样。下边这个字圣洁带着定冠词，也回应了第十节上一次我们讲的，使我们在他里面，在父里面的圣洁上有份，圣洁上有份。所以这样的圣洁保证我们既可以和世人和睦相处，但是又不沾染污秽，不沾染世俗，这个圣洁就很重要了，很重要。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这是教会生命的特质。圣洁为什么要追求圣洁？下边这句话说出了它的原因：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不要说我已经得救了，你不要说我已经觉知，我已经受洗了。如果你继续活在污秽之中，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能见主。不能见主，是对前边的追求圣洁的那个重要性的说明，讲出了神为什么命令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没人能见主。所以基督徒若没有圣洁的生命，你注意啊，有两样后果。第一样就是现在我们不能够与神有和好的关系，有好的关系，有对的关系。不圣洁的人，你试试看，就不说别的，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麻烦。你可以试一试，我希望你不要试，最好是没有不圣洁的这种事情。没有和好的关系，没有正确的，没有对的关系。第二点也是很严肃的，将来现在你不能和神有对的关系，将来你在神的审判台前也站立不住。你看今天有一些教会的牧者领袖犯罪堕落，而且拒不悔改，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怎么可以站立得住？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你可以今天用谎言遮盖罪恶，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天花乱坠的东西来描述你的那种光景，但是怎么可能在将来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所以这是基督徒若没有圣洁生命有的两个这样的一种结果。过去几年 我有两次进这个急诊室的 emergency 的这种经历。有一次突然感觉到很头晕，这个手啊嘴啊都不起作用了，把我赶快送到这个医院里边去，在那里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其中有一项那个叫什么叫 MRI 是吧，好像有一个大炉子一样，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没有，你用一个床把你推到那儿去，上边盖着一个白色的床单，要把你推到里边去。当要把我推到里边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东西很像是火葬场的那个焚烧炉，像不像啊？也是把人推进去，是不是？哎呀，在推进去之前，我就在那里祷告。祷告什么呢？我说就算它是一个焚烧炉吧，我说主啊，求你使我的生命能够经历一次圣灵的焚烧，烧去生命里一切不蒙神喜悦的东西，使我将来见你面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你知道那个机器进去之后不是烧，对不对？是 scan。 那我求主，就像主的圣灵可以 scan 一下我心灵的每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不蒙神喜悦的东西，看看有什么污秽的东西。我觉得那一次进这个 emergency 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有一点这种经历。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坚强，我只是说我是很软弱的人，所以我要求主帮助我坚强。在神面前我有两个心智，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我说主，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犯罪得罪你，免得你的名受羞辱。如果我要计划犯罪，里边有犯罪的意念，又要在那里计划犯罪，我说主啊，在这之前你就把我取去，免得羞辱主。神的名因你们受了羞辱，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羞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主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流血舍命，我们还犯罪得罪他，一件很可悲的事。这是一个。第二点，我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智，就是主，我宁愿死也不扭曲你的道。如果把神的道扭曲了，把神的道掺水了，用一种歪曲的方式来去传递神的话语，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每一个基督徒也都一样，是很可悲的。两个宁可，但愿弟兄姊妹你也有这样的心智，你也有这样的心智。啊，第三点，又要谨慎，恐怕什么呢？下面有三项内容。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又要谨慎，这个字就是小心，小心看管，要注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二节把这个字译作要看管，要照管，勿要牧养神的羊群，照管他们，要照管，要谨慎看守，看守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地方是带有一种命令的意味， 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愿意用这样的语气来讲话。三章十二节，相同的命令，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很严肃的警告，很严肃的警告，所以要谨慎。下边包括三个恐怕，第一个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失了神的恩就是错过了或赶不上神的恩典，或者是被排除在神恩典之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想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类的话。我不是说那些话完全不对啊，那个要解释的。你要想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前边出现了那些问题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恐怕，是一个警告，不是说你一定会失去，但是你一定要小心。恐怕失了神的错过，赶不上神的恩典，或者因着没有在这个属灵的旅程中照着主的心意来奔跑，以至于被排除在神恩典之外，就是这个意思。圣经里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用什么神学去 argue 都没有用处。在四章一节，希伯来书已经提醒，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赶不上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失去、赶不上了，都是一个字。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在上帝主权之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责任。神要我们在这条路上尽心尽力的来跑，你就要尽心尽力的来跑，就是这样。第二个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叫你们众人沾染污秽毒根，意思是充满苦毒、怨恨、愤怒的那种生命性情之根。有这个毒根的时候，就带出那种怨恨、苦毒、愤怒的那种生命性情和表现。这个东西很可怕。罗马书三章十四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在罪恶之下的人满口是咒骂苦毒，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字。这样的毒根比一般的根生长得更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种过菜？我在我们的办公室后边开了一小块地，本来想种一点菜，种一点黄瓜什么的、茄子什么的，结果我发现种进去的那个东西长得很慢，那些没种的东西生长得很快。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哎，我就在想，这些东西我也没有种它，它就长出来了，我也没有浇水，它就比那些浇水的、施肥的长得还快，是不是？而且那些鸟啊、松鼠啊，它不吃那些野草，专吃我们种进去的东西，真是很奇怪的。毒根也是这样。我们好好的来培植一些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东西，结果长得很慢。我们没有去培植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些毒根、那些邪恶的、淫乱的、污秽的东西，长得很快，生命力好像很强，是不是这样？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叫你们众人沾染污秽。在一个地方发生这种毒根，它会蔓延，蔓延。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边，教会的侍奉中，这种毒根尤其可怕。它长在我们那个旧人的土壤里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旧人，在地位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在每天的生活里边看见旧人的作为。所以我们要一直求主把我们的旧人保持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什么时候旧人离开十字架的控制， 离开十字架，救人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开始起作用。这个毒根就是从那个救人的土壤里边长出来的。你自己可以省察，在你里边有什么样的毒根，我不知道，圣灵知道，你自己也清楚。所以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生命。一旦这个东西蔓延起来，对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有极大的摧毁作用。下边的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下边都是在描述以扫的事情，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注意这个地方，要把这个知道放在最前边来去了解。你们应该知道以扫的事情，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应该知道也是命令语气。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喜欢使用命令语气，好像圣灵在那里催促着他，对今天的教会、对当时代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说话。要知道，要知道，淫乱、贪恋世俗如以扫。作者举出了两种恶行，一种是淫乱、贪恋世俗，而且呢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以扫。以扫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第25章。圣经在那个地方没有记载以扫淫乱的事，但是他和非利士女人这样的婚姻关系可能在神的眼中也是一种淫乱的事。但是贪恋世俗这一点那是毫无疑问的，他用卖掉自己长子的名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换取了一点点的食物，也就是一顿饭。弟兄姊妹，这一点要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注意，我们有没有拿我们做基督徒的名分来换取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好处，要注意这一点。昨天晚上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感恩节聚会中，我告诉弟兄姊妹，我说我们的信仰是一种非常高贵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信的人有什么高贵，我说我们都是卑贱的，甚至我们曾经是非常下贱的，可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那位独一真神，他是高贵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高贵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宇宙之主，创造之主，救赎之主，审判之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高贵的信仰，我们迎着这样的一个信仰，在上帝的眼中也变得高贵了。如果你贪恋世俗，拿一顿饭，拿一点好处来交换自己作为基督徒的名分，今天这种状况太多了，很可悲的，很可悲。创世纪第25章那个地方，以扫的故事他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的读者比我们更清楚以扫的故事，但是作者知道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属灵含义。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里累昏了回来，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当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长子的名分留下了，肚子里装了一块饼和一碗红豆汤。贪恋世俗如以扫，就是这样。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今天的基督徒如果轻看基督徒的名分，基督门徒的名分，那就是一种极大的耻辱。贪恋世俗的本质 就是不敬虔。在新约时代，保罗称这类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贪恋世俗的最精准的表现描述。注意到了吗？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面前，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深刻的清楚的省察，不要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圣经说，这是你们知道的，命令语气，你们已经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都知道以扫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耳中啊，在他们的这个犹太人中，在他们的中间这个耳熟能详，但是属灵的含义他们并不了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他们，用命令的语气让读者明白，淫乱或贪恋世俗如以扫者，他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这是很可怕的。下面应该知道什么呢？以扫弃绝了做长子的这个属灵祝福，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以扫后来想要承受祝福，竟被拒绝了。虽然他流泪寻求祝福，但却找不着悔改的地方了，或者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了。你知道犹大也是这样的。更可能的意思，就是他那颗贪恋世俗的心已经无法回转了。我们不要落入到这种光景里边。这个警告相当严肃。如果有人贪恋世俗，做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或得知真道之后故意犯罪，他就会像以扫那样，在没有地方叫他可以回心转意，他也就失去了属灵的福气。前边的第一个恐怕失去了神的恩，指的就是这种人的结局。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边，你已经看到圣灵借着作者给我们的提醒：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把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追求和睦，特别是追求圣洁，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果没有圣洁，人就不能建筑。下边这个以扫的例子很生动，很具体，让我们知道什么叫贪恋世俗。但是圣经虽然说以扫没有回心转意，可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却可以有机会在主的面前来悔改。如果我们不圣洁，如果我们贪恋世俗，但是神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就是这样。下边有几点思考和应用，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你现在是否感到灰心疲倦，使你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的秘诀是什么？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有没有，也就是我们有没有遵从追求圣洁的命令？有没有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每一个人自己省察，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有没有像以扫那样有一个自错了，那样贪恋世俗？如果有，表现是什么？自己在主面前省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经过省察，再一次蒙主洗净更新，加力量来奔走我们前边这条属灵的赛程。路还很远， 需要主的同在，需要圣灵的能力，需要更新，需要圣洁。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的圣灵借着你的道常常的来提醒帮助我们。我们是你用重价买赎的儿女，也是你所宝贵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这宝贵的信仰，能够活出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为你名的缘故，为你教会的缘故，为着我们见你的面坦然无惧的缘故。主，今天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省察，帮助我们悔改，帮助我们成为合主心意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